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四章珀西和大脚板第六十集。 时间已过午夜，公共休息室里空荡荡的，只有他们三个和克鲁克山。四下里一片寂静，只听见赫敏的羽毛笔在他们的论文上这里那里划去一些句子的声音，还有他查找摊在桌上的那些参考书，核实一些细节时翻动书页的声音。哈利累极了，他还感到内心有一种空落落的不舒服的异样感觉，这感觉跟疲劳没有关系，而跟此刻在炉火里卷成黑色灰烬的那封信大有关系。他知道霍格沃茨校内一半的人都认为他很古怪甚至疯狂，他知道预言家日报几个月来一直在别有用心地提及他，但是此刻看见珀西信里白纸黑字地写着那样的话，得知珀西建议罗恩与他断绝关系，甚至到乌姆里奇那里去告他的状，他才第一次真真切切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他已经认识珀西四年了，暑假曾住在他们家里，魁地奇球世界杯赛时还跟他合住一个帐篷，甚至在上学期的三强争霸赛的第二个项目中还从他那里得到过满分。然而现在珀西认为他精神错乱，还可能有暴力倾向。哈利心头油然涌起一阵对教父的同情，他想在他认识的人当中也许只有小天狼星一个人能够真正理解他目前的感受，因为小天狼星的处境和他一样，巫师界里几乎人人都认为小天狼星是一个危险的杀人犯，是伏地魔的得力拥护者。小天狼星曾不得不顶着这样的罪名生活了14年。哈利眨了眨眼睛，他刚才在炉火里看到一样东西，一样绝不可能在那里出现的东西，他突然闪现又立刻消失了。不，不可能，一定是他的幻觉，因为他正在想着小天狼星。 好了，把这个抄一遍。 赫敏对罗恩说，把他的论文和一张他写满文字的纸推给罗恩。 再加上我给你写的这个结尾。 赫敏，你真是我有生以来遇见的最好的人。 罗恩有气无力地说。 如果我再敢对你耍态度。 我就知道你又恢复正常了。 赫敏说。 哈利，你的没问题。只是最后这里。我想你肯定是把辛尼斯塔教授的话听错了。墓位二上覆盖着冰雪而不是老鼠。哈利。 哈利已经从椅子上滑下去跪在地上。此时正俯身趴在壁炉前布满胶痕和战线的地毯上，直瞪瞪地望着火苗。 哈利。 罗恩不安地问。 你在那下面做什么？ 我刚才在火里看见小天狼星的脑袋了。 哈利说。他说得很平静。毕竟他上学期就在这个壁炉里看见过小天狼星的脑袋，而且还跟他说过话。但他不能肯定这次是不是真的看见了。他刚才消失得太快了。 小天狼星的脑袋？ 赫敏重复了一遍。 你是说就像三强争霸赛期间他想跟你说话时那样？可是他现在不会那么做的。那他……小天狼星…… 他倒吸了一口气盯着炉火。罗恩丢下手里的羽毛笔，在跳动的火苗中央赫然出现了小天狼星的脑袋，长长的黑发垂落在笑嘻嘻的脸庞周围。 我还以为你们会在其他人走光之前就上床睡觉呢。 他说。 我每小时都过来看看。 你每小时都在炉火里冒下脑袋？ 哈利轻声笑着说。 只有几秒钟，看看这里是不是安全了。 但如果你被人看见了怎么办呢？ 赫敏担忧地说。 是啊。我觉得刚才有个女生，看她的样子好像是个一年级新生，大概看见我了。不过别担心。 小天狼星看到赫敏一只手捂住嘴巴，赶紧说道。 等她定睛细看时，我已经不见了。我敢说她肯定以为我只是一截奇形怪状的木头什么的。 可是小天狼星，这样做太冒险了。 赫敏说。 你说起话来像茉莉。 小天狼星说， 我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过来回答哈利信上的问题，而不用靠密码。 密码是可以被人破译的。 听到提及哈利的信，赫敏和罗恩都转头望着他。 你没说过你给小天狼星写了信？ 赫敏责怪地说。 我忘记了。 哈利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他和秋在猫头鹰棚屋的邂逅，使他把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忘了个精光。 别用那种眼光看着我，赫敏，谁也不可能从信里得到秘密情报，是吧，小天狼星？ 是的，确实写得很巧妙。 小天狼星微笑着说。 好了，我们最好抓紧时间，以免被人打断。先说你的伤疤。 关于那个…… 罗恩话没说完就被赫敏打断了。 我们待会儿再告诉你，继续说吧，小天狼星。 好吧，我知道伤疤疼起来可不是好玩的，但我们认为这其实没什么可担忧的。他去年也经常疼，不是吗？ 是啊，邓布利多说，每当伏地魔有强烈的情绪波动时，我的伤疤就会疼。 哈利说，他像平常一样假装没有看见罗恩和赫敏脸上的恐惧表情。 所以，我关禁闭的那天晚上，他大概正好，也许是特别生气什么的吧。 是啊，现在他回来了，伤疤肯定会疼得更频繁了。 小天狼星说。 那么，你认为这跟我在乌姆里奇那里关禁闭时他碰我并没有什么关系？ 哈利问。 我想没有关系。 小天狼星说。 我是因为他的知名度而知道他的，我相信他不是狮子兔。 他坏成这样，完全有资格当狮子兔。 哈利面色阴沉地说。罗恩和赫敏拼命点头表示赞同。 不错，但世界上并不是只有好人和狮子兔。 小天狼星面带苦笑说道。 不过我知道他是个讨厌的家伙，你们真该听听莱姆斯是怎么说他的。 卢平也认识他？ 哈利马上问道，想起了乌姆里奇在第一节课上谈到危险的半人半兽时的评论。 不认识。 小天狼星说。 到乌姆里奇两年前起草了一个反狼人的法律，害得卢平简直没办法找到工作。 哈利想起卢平这些日子显得更落魄了许多，内心对乌姆里奇的厌恶又加深了几分。 他跟狼人有什么仇？ 赫敏气愤地说。 我想是害怕他们吧。 小天狼星说，笑眯眯地看着赫敏动怒的样子。 显然他仇恨半人半兽，去年他还到处奔走游说，要把人鱼驱拢在一起打上标签。哼，想想吧，克里切那样的讨厌鬼还在到处乱跑，却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迫害人鱼。 罗恩哈哈大笑，赫敏却显得很恼火。 小天狼星， 他责备地说。 说老实话，如果你在克里切身上多下些功夫，我相信他不会无动于衷的。毕竟你是他从属的家庭里的最后一位成员。邓布利多教授说。 那么乌姆里奇的课怎么样？ 小天狼星打断了他。 他是不是训练你们大家去杀害半人半兽？ 没有。 哈利说，假装没有看见赫敏为克里切辩护时被突然打断的恼火神情。 他根本不让我们使用魔法，我们光是念那本愚蠢的教科书。 罗恩说。 啊，那并不奇怪。 小天狼星说。 我们从魔法部内部得到情报，伏吉不想让你们进行格斗训练。 格斗训练？ 哈利不敢相信地说道。 他以为我们在这里做什么？组织一支巫师军队吗？ 哼，这正是他以为你们在做的事情。 小天狼星说。 或者说得更准确些，这正是他害怕邓布利多在做的事情。组织一支自己的秘密部队，然后就可以用他跟魔法部较量了。 听了这话，大家静默了片刻，然后罗恩说。 我还从来没听过这么愚蠢的话呢，就连卢纳洛夫古德的那些疯话也没这么傻。 那么就因为伏吉害怕我们用咒语对付魔法部，就不让我们学习黑魔法防御术了？ 赫敏说，一脸气冲冲的样子。 是啊， 小天狼星说， 福奇认为邓布利多会不择手段地篡权夺位，他对邓布利多的疑心一天比一天重，总有一天他会捏造莫须有的罪名把邓布利多抓起来的。 这时哈利想起了珀西的信。 你知道明天的预言家日报上会有关于邓布利多的内容吗？罗恩的哥哥珀西认为会有。 我不知道， 小天狼星说， 我整个周末都没有看见凤凰社的人，他们一个个忙得要命，一直只有我和克里切在那儿。 小天狼星的声音里明显透着痛苦。 那么你也不知道海格的任何消息是吗？ 小天狼星说， 其实他现在应该回来了，谁也说不准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看到他们愁眉苦脸的表情，又赶紧补充道， 可是邓布利多并不担心，所以你们三个也不要焦急不安，我相信海哥不会有事的。 可是如果说他现在应该回来了， 赫敏用焦虑的声音轻轻说， 马克西姆女士当时跟他在一起，我们一直跟马克西姆保持着联系，他说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分开了，但这并不表明海哥受了伤，或者是啊，并不表明他不是安然无恙。 哈利、罗恩和赫敏并没有完全信服，他们担忧地交换着目光。 听着，不要太多打听海哥的事， 小天狼星急忙说道， 这会使别人更注意到他没有回来，我知道邓布利多不愿意那样。海哥很厉害，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看到他们听了这话并没有高兴起来，小天狼星又说， 对了，你们下次什么时候到霍格莫德村过周末？我一直在想，上次我在火车站装狗装得很成功，是不是？我想我可以。 不， 哈利和赫敏同时说，声音很响。 小天狼星，你没有看预言家日报吗？ 赫敏忧心忡忡地问。 啊，那个， 小天狼星咧嘴笑着说， 他们总是猜测我在哪儿，但并没有真的搞到什么线索。 不，我们认为这次他们发现了线索， 哈利说， 马尔福在火车上说了一句话，使我们觉得他知道那条狗就是你，当时他父亲就在站台上，你知道的，小天狼星，就是卢修斯马尔福，所以千万千万别再上这来了，如果马尔福再认出你来。 好吧好吧，我明白了， 小天狼星说，显得很不高兴。 我只是一时兴起，以为你们大概愿意一起聚聚。 我愿意啊，只是不愿意你再被关进阿兹卡班， 哈利说。片刻的静默，小天狼星从炉火里望着哈利，凹陷的眼睛中间有一道深纹。 你不如我想的那样像你父亲， 他最后说道，声音里明显透着冷淡。 对詹姆来说，只有冒险才是有趣的。 可是…… 好了，我得走了，我听见克里切下楼来了， 小天狼星说，但哈利可以肯定他在说谎。 那么我写信告诉你，我什么时候能再回到炉火里，好吗？不知你敢不敢冒这个险。 随着扑的一声轻响，小天狼星的脑袋不见了，那里重又闪烁着跳动的火苗。